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一汽马自达官方宣布，旗下2018款阿特兹正式上市。新车相比老款车型，在配置方面进行了较大提升。此次推出了搭载2.0升和2.5升两种动力的6款车型，供消费者选择。其售价区间为17.58万元到23.78万元。2018款阿特兹将标配 GVC 加速矢量控制系统、胎压监测、外后视镜自动折叠等配置，并且高配车型还配备有 HBC 远近光自动切换、车道偏离预警、方向盘加热等配置。另外，2018款阿特兹换装了全新造型的方向盘，并且其部分车型将装配 NAPA 材质座椅、前排 LED 投射光及车内黑色顶棚等配置。这些配置的加入，让这款车在年轻消费群体的心里更具吸引力。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哎，你发现没有啊？周围很多的朋友都开始纷纷关注咱们的国产车型了。 是 啊，特别是那 SUV。我们这个后台，尤其是微信平台里边，很多留言关于自主品牌的话题和问题是越来越多了。 这个确实是一个趋势啊，我觉得这得说咱们自主品牌这些年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那长话短说呢，我觉得今天的新车来了，咱们就接着你说的这个话题来给大家推荐一款自主品牌的 SUV 车型。 哎，帮大家选车而且能够称心如意，那是我最开心的事儿了。那咱们今天来帮大家推荐哪款车呀？ 它不是别的，就是咱们自主品牌的陆风 X7， 叫劲越。 哦，哎，其实对于陆风 X7 劲越我并不陌生啊，特别是它时尚的高颜值的外观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是的， 但是我也更想知道你推荐它的具体理由啊，还是亮点究竟是什么呢？ 哎，那让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陆风 X7 劲越呢，它的售价已经公布了，是12.98万元到13.98万元，那也是陆风最新改款的车型，启用的就是全新1.5缸内直喷发动机。那同时呢，新车对于外观和局部的细节 节也是进行了调整和升级，让整车看起来更具活力和张力。那一句话概括，我觉得陆风 X7 劲越呢，它的颜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动力更强，燃油经济性也更好。那其次呢，陆风 X7 劲越车型呢进行了全方位的配置的升级和调整。你比如说新一代的车载娱乐系统、手机智能互联、 PM2.5 空气净化器，甚至还有模拟 3D 全景影像等等，全部都有。再加上原车就标配的全景天窗、一键启动、无钥匙进入、电动座椅等等等等，那主动安全配备也是厂家说到了七位一体全方位保护。那另外呢，购买陆风 X7 劲越的首任车主啊，可以享受整车的终身免费质保，并可以享受超过10,000元的终身免费保养的购车政策。 你要是这样看来啊，陆风的新款 X7 劲越将会有很强的竞争力啊。而且我还注意到这款车型搭载的是一台第二代的8AT 的变速箱， 是，而且还是国产的 啊。这个应该是咱们国产变速箱当中的佼佼者吧。 是的， 看来陆风 X7 这一次的改款那可以说是诚意十足啊。 那全新的车型加上更低的排量、更低的燃油消耗，势必给大家带来不同以往的一种驾乘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我们第一款跟大家推荐的车型啊，就是这个新款的陆风 X7 的劲越的这么一个理由。 说的我还有点心动啊，一逢新车上市我们一定要去4S 店来试驾感受一下、啊、 是没错， 仔细感受一下这个车的实力。 到 时候我们试驾过之后再来跟大家仔细的聊聊这款车。 没错， 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各地陆风的 4S 店去试驾体验一番，然后回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心得嘛。好，陆风 X7 劲越先跟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我们是 DJ 郭 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我是赫儿。 嗨，我是红城。 哎，今天我们上来的第一道说的车 不能说车是神车，但是这个品牌算是神奇的品牌。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今天这辆车也不错，神不神的起来的销量也还是 可以的， 可以的，对， 在这个级别当中啊。 而且这台车刚刚上市的时候，等于说它带领了说哈弗全新的一代设计语言，给大家很多眼前一亮的感觉。而且这台车我开过，挺好开的。 所以这一次是18款的一个算是小改款吧。 说是小改款啊，说是年度改款的车型，但是这台车其实还是做了一些很多调整的。 对，我们来看一下2018款的哈弗 H2 正式上市了，售价是9万元到11.3万元。 说了这么多，终于把这面纱揭开了。 对 ，H2。说到 H2， 大家肯定会觉得它的定位是不是稍微小一点呢？它其实应该是一辆偏小一点的 SUV， 起码要比 H6 在整个品系上要小一些。但是实际上在使用当中，这台车还是很够用的。前后空间咱们家用都很可以，不会像 H6 那么宽敞，但是绝对够用。这是一台这样的车型，而且在我想象中 H2 比我想象中它定位在那个小的 SUV 当中还要大一点啊。 然后这款车呢一共推出了9款车型，我觉得大家要看这款车买 H2 的观众可能是更多的要看重它的实用性。所以这一次有点加量不加价的这个意思，就是在配置更加丰富的同时它的价格有下探。所以这个是应该让消费者比较喜欢的一点吧。再加上 H2 这款车呢本身它的销量就可以，所以属于性价比进一步提升了这么一款车。 咱们都来说说它哪儿的改变吧。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开这款车，我觉得这台车很可以，但是我对于它的发动机和变速箱还是有一些稍微有点不满意。就是它在有这台车还是有点就是揣摩不到我踩油门的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我想轻轻踩油慢慢的往前走，但是它走得有点快， 窜呗。 对，但是这台车呢换装了全新的七速双离合变速箱，我相信也是在这个问题上 就会柔和一点， 会做一些调整。然后再有呢就是得说说咱实际一点的了啊，这个实用性的配置，科技配置，对吧？ 对，这个 CarPlay 现在应该是很多年轻人都非常青睐的这么一个科技系统吧。这一次也是在 H2 当中有搭载。 这个功能我觉得特别怎么说，就那林春用林春的话讲，只要这车搭了 CarPlay 没毛病，多媒体系统我就不用看了。 对， 用他自己的话讲，我手机连到我那个 mini 那个车的系统上，我还得琢磨琢磨合计合计。但 CarPlay 就秒上手， 线连上之后了，你不论是在你手机上操作，还是说在这个我们的行车 触屏上 操作， 都可以， 都跟我们用手机平时差不多。 嗯、 所以有了 CarPlay， 这真的是让我在哈佛的这个品牌这个配置和诚意上面看到了眼前一亮的感觉啊。 嗯、对，然后这个在配置方面，新车还增加了电子的换挡杆，然后全景天窗， 嗯， 这些就是比较实用性的一个配置了。 嗯。H2 它原来它就应该是这个电子挡把吧，就是 没有，这是新车增加的。 那我原来我记得原来就是啊，啊对啊对，原来是那个拼，哦，我知道了，我可能是调了里边那些配置，但原来那个挡把就是像那什么呢，像有点像那个飞机起飞的那个拉杆似的，特别帅气啊。 嗯， 然后这台车据说还搭配了全新的9.2版本的 ESP， 对，在安全系统上是有所升级的。 嗯， 所以我就喜欢这种加量不加价的车。 那怎么说， 对啊，就是你像它配置有所升级，然后这车身整个是有优化的，科技感上也有升级，但是反而价钱下探了。 哦， 这个肯定是要谁都会喜欢吧。 哦，没错， 嗯， 没错，嗯，这台车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别的地方吗？ 剩下也没有了，就是之前你介绍那个动力了嘛，1.5T 的发动机，然后配了一个7速的双离合，这可能在匹配上面相对来说会比之前平顺性更好一点，更柔和一点，比较适合 H2 吧。这款车，嗯，你说它，哎，这款车好像还真进过销量排行榜， 嗯， 对吧？如果我印象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进过销量排行榜， 对， 就是期待一下它的销售成绩吧。 嗯，我们来期待一下啊。行，这台车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咱们回来接着跟大家聊新车。 嗯。 全新陆风 XT 劲越激情上市，搭载 1.5T 缸内直喷引擎，第二代 8AT 铂金动力组合，首任车主可享受整车终身免费质保及终身免费保养的购车政策，详询400-8833-666，活出你不凡，陆风汽车。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新车啊。一八款的新车还有一个是DS。 上个礼拜我们给大家说了个通用家族式亮相， 对， 就是家用车那一辈儿的，什么朗子辈儿的，是吧？ 嗯， 然后 这一次我们就来说 DS 家族亮相， 全系家族亮相啊，对， 对，这是什么字辈儿的呢？ 这是 DS 家族吧，是吧 ？D 字辈儿的， 对，头那个咱们叫那个车式字 D 是吧？ 对，这个目前呢，2018款的 DS 全系车型包括 DS， 然后 4S。DS 五，然后 DS 五 LS 还是 DS 六？对， 跟大家说说这几个车型的它们的大概的一个定位吧。 嗯 ，DS 4S 是一款精品的两厢小车。啊、 对 ，DS 五呢是一 款，你就顺便把价钱也告诉大家吧。 啊、 精品两厢小车的价钱是17.19万到22.99万。 对，那 DS 五呢属于一种中大型的两厢多功能这种车型。 嗯 嗯，它定位我没有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实它是定位在 B 级车差不多的这个空间大小上的一个溜背造型的这样一辆车。 嗯，然后售价区间是243,900到308,900。 对 ，DS 五 LS 定位是在咱们就传统的这种家用轿车的空间这个定位区间，跟 C 五啊他们是一个差不多大小的一辆车啊。 嗯，168,800到229,800。 那 DS 六呢是属于紧凑级的 SUV 这样的车型啊。 206,900到272,900。 对， 嗯，哎，最近新上市的那个应是六吧？ 啊， 是 DS 六吗？哎，不对， 他们全都换新的。 哦、对，这都是 2018的新买款啊。这一回他们全新的车型最大的亮点就是他们加了那个 Performance Line。 嗯，就是运动的一个版本， 对，就是运动版本、 嗯。然后配置上也是有一些提升，但是价格保持不变。DS 这个品牌吧，就所有人普遍对它的认识就是价钱和定位偏高，法系奢华。但是我是觉得 DS 这个车一直都是在细节之处做得很好， 但也确实存在这个定价偏高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其实我们就先既然聊到品牌了，我们就就品牌说品牌吧。就是怎么说呢，你看同样很多人会讲说一件事儿，说雷克萨斯是丰田的高端品牌， 嗯， 很多人都会说那雷克萨斯跟丰田用的是一套技术，对吧？那为什么还是会有很多人买雷克萨斯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在做工和细节用料包括整车工艺上面完全都差着一个级别，你怎么要求人家卖一个价钱呢？而且这个说白了就是在造型设计上也差了一条街呢。但是一提到 DS 跟法系的其他几个车，大家也是大概是这样一个高端路线，对吧？它毕竟是要拔高的，包括它的整车品质、用料、工艺其实都是有个长足的进步和提升。可是啊，就是差别就是在于当年雷克萨斯早期的时候很早就进到国内了，大家都有一个喜欢的一个名字叫凌志。那个时候咱们的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他们都在说用凌志这个名字，然后最早的时候咱们那个雷克萨斯不也叫凌志吗？ 对。 但正式进入国内的时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这种平行进口车的方式在国内在卖了，而且很多人就知道说凌志啊，对吧？现在后来叫雷克萨斯，它是一个豪华品牌，就是包括你说你现在你问我爸爸他们那个辈儿的，我起码知道林肯啊、凌志什么这些，凯迪拉克，包括什么这些，对这些老牌子曾经进过国内，他们都知道。 嗯。 但是 DS 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有点晚了。 就你说它是一个年轻的品牌，就积淀还不够是吧？在中国。 品牌是老，进中国太晚了。 嗯。 所以就有点当时就卡那个状态，再加上咱们中国这两年整个汽车工业井喷。各个品牌都大家在勃发，大家都在推出新车型，所以大家在品，你知道吗？现在你不觉得吗？现在其实选车的时候，大家对于品牌的这事还挺看着重的。 那是。 所以就是你让大家来认可这个品牌，就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采取一个包容的心去多了解一下这个品牌，因为我们真的是知道，包括老车前一段时间去工厂，在车上他们用的包括那些阻尼片，包括整车的做工和皮质，在这个价位区间可以说基本用到了能用的顶级的东西，而且它车内味道和这些所谓的一些让你觉得舒适感的东西都把这做得很好。但这些东西往往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比如说像独立设计师、艺术家，而且喜欢这种 DS 这种车型设计的人，他们会更关注。 对，因为 DS 就是比较个性，并不是走的一个很传统的这么一个路线的一款车。 对，就是我特别喜欢那款 DS5。我说句实话，它很多按钮的实用度真的是稍微有点不是走的实用度。但是那个就是我天窗上面多出来一块类似于像飞机旋钮的那六个按钮，其实可以集成的在就好，你这个功能我都可以集成到触屏上。但是你知道吗？那种机械式的按钮和它摆放的位置，就让你觉得这台车很有感觉，很有复古和很有这种设计感。 好，既然洪程说到了这个 DS5， 就来简单的提一下这个 DS5 LS 这款车吧。2018款它其实是有个、 我喜欢的是 5LS， 是款家用轿车。 对、 啊、 我就直接说嘛，因为它不也跟5搭边嘛。 好， 那个 5LS 它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原有的这个小天窗在新款车型上升级到了可以开启的全景天窗。 哦， 对，这是一个配置上的一个改进。 这我都没注意，我只注意了是 DS 4S 换装了8英寸的那个大屏。 对，并且有一个 DS Connective 的Connected 智能互联系统，还有这个 CarPlay。 哎，对，这我比较关注。然后，新车还提供了这种可开启的全景天窗。 对。 照我之前当时试驾那个 DS 4S， 又多了好多的配置，像驾驶辅助啊，包括 ADAS 智能驾驶系统这一套的东西，哎， 因为其实 4S 出来的相对来说比较早吧。 怎么说呢？这整个套系里边最早出的是 DS5， 然后是 DS5LS， 然后是 DS6，DS4S 是相对、 前年还是去年？ 我是按它整个的年头来出的，就来跟你说的这个。去年的时候，你说我去年我参加试驾了，所以你知道了。 不是，因为我参加了它的上市发布会。 DS 4S 好像 是在成都车展 吧？我都有点忘记了，对，所以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他们这个年份了。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聊 DS 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新车上市发布会的时候去能够更多的了解它。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去多拥有其他一些活动，让大家来了解 DS 这个品牌。 我相信会更好，对吧？ 嗯， 毕竟我觉得车做得好了，至于怎么吆喝能够吆喝的让大家伙能够了解你， 嗯， 这件事就像我们前两天不开一直播，后来一开一直播，有很多人还夸我说很帅的，虽然是胖了点。 有吗？我怎么没看到？ 你自动屏蔽对我的好的评价，你都看到 这样。今天 你不觉得你看到都是哎呀赫儿我想你了啊，赫儿你好漂亮，我看的都是啊红城嗯也还挺帅的，不 对，都关注了个人， 都看自己 了， 对不 对？ 对， 就像今天那个我们有一个艺人统筹，然后他过来，然后就是带了艺人方的经纪人，你知道吗？经纪人说的艺人方的经纪人，经纪人就问我说：“哎，那个帅哥呢？”我说：“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帅？”那经纪人都疯了。好，其实还是蛮帅的。 对，就关键是 高就赢了。 关键是赫也漂亮，真的。 对对对对， 说实话是啊。行 ，DS， 咱们就说到这儿。 好， 啊、 那休息一下。 好多啊，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关注另外一款新车。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再来看一个品牌啊，雪铁龙的思六，嗯，售价是24.69万啊，尊贵型上市。 嗯，这个思六挺聪明啊，出了一个25万以里的，在 Napa 真皮座椅版的，就 对，叫 Napa 版。 这个 也是赢了， 针对哈比同级别前两天刚上市的一款新车来推出的一个。 就是也是带有 Napa 真皮座椅 的 B 级车阿特兹，嗯， 因为雪铁龙这个品牌，法系车品牌还是尤其是像 C 六这个级别的车，它还挺标榜豪华感和质感的， 嗯， 所以说他们需要在这个级别当中有这样一款车。来说说吧，这台车我觉得还挺值的啊，24.69万 C 六的 Napa 版。 对，这个将来会作为次顶配的车型来销售的。 哎，没错了，它就是等于在原来的售价的基础上增加了这个 Napa 的真皮座椅，再加了。 就我觉得就是像红城说的，就是给我一个由头，让我去有一款车与对手去竞争，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他借了一个一周年的这么一件事儿， 但是 上了一个 Napa 版。 说真的。因为 C6 的顶配版本是有那个千鸟纹的真皮，就是 Napa 真皮的 格子的那个， 对，千鸟纹特别漂亮，然后就配的是这种木纹装饰板， 嗯， 它等于说把顶配车型的那一套东西，大家喜欢的喜闻乐见的东西下探到了一个价位，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到这个享受到的豪华感质感。 嗯， 我觉得雪铁龙是拿出了一些诚意的啊。 所以这款车其实它主要是在这个其他方面都差不多，主要是在内饰的做工用料上有点不一样， 提升了一下。 对 对 对， 让你觉得买 C6 不用买最顶配的车型，我也能够享受到 C6 当初的那种豪华和质感的设计。我觉得这一点是雪铁龙拿出诚意的。嗯， 动力方面就是 1.8T 的发动机，嗯，然后最大功率204，峰值扭矩是280牛米。 是前两天 六速的自动变速箱。 啊，对，前两天也有朋友说 C6 有没有降价，然后我也是跟雪铁龙的官方人聊了一下，他们说因为 你说整系降价吗？还是单款的？ 就是 C6。 嗯 ，C6， 他们因为 C6 主打的是他们雪铁龙的一个旗舰，现在目前在售的一个旗舰的品牌，旗舰的轿车。 嗯， 所以他们的 C6 只有置换补贴。比如说我是雪铁龙的老车主，或者是我开别的车来置换的话，那么开雪铁龙的可能置换要更高，我们只有这样的补贴。他们对于 C6 的态度就是，既然是我们的旗舰，我们就是卖一台是一台，我们每一台都尽量做好， 嗯， 然后让你感受到这种价位，同样以这样的价位来保证 C6 在二手车保值市场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不降价呗。 对，我不降，你买的时候你也不会多折，因为新车的价格是直接影响二手车的。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有点不理解，为什么新车上市就有人问会不会降价。其实在新车上市，我觉得至少是在一两个月之内吧，就是，或者是说在这半年之内是不会有任何价钱上的变化的。 这么说吧，每家车企都有自己定价的空间，你像比如说有一些车企他们的利润率高的话，他们的利润率可能在20%多， 嗯， 他们可以让出来5个点作为降价，然后以一个另外的方式和噱头来做个促销，对吧？但是有一些车企，像我们，我觉得我们最近关注到的几个，